是上学，只好陪我轻轻弹。别管胭脂浓淡，桃花熟人眼，有情人在戏里兜转千年，等一声喊，冲天和地拜上一拜才算圆满。却平